打咗疫苗咧就有兩個方法保護我哋嘅。第一咧就係一個 B 細胞反應，呢個 B 細胞咧就係出呢個抗體。咁如果你譬如打伏必泰嘅，佢谷到好高，跟住就慢慢跌。咁所以睇到以色列嗰啲數據咧，就係如果你打伏必泰兩針，佢大約係 16% 嘅人咧，六個月之後咧先至跌到好低。但係如果相反，如果科興或者國藥咧，佢就第一下兩針之後咧，佢係會上，但係又唔係去到好高。咁隨住時間咧，佢就跌得快啲啦。咁內地都有數據咧，就係大約係過咗六至八個月咧，大部分人嗰個抗體都好低。第三針之後佢又會飆翻高。咁第二個保護我哋咧就係呢個 T 細胞啦。T 細胞咧其實兩隻都差唔多嘅，佢係會減低咗我哋患重症、入院同埋死亡風險。咁我哋做咗研究咧，睇到無論你打伏必泰又好，或者科興，大家相若，一啲都唔輸蝕。就算你唔好彩感染咗，減低咗你有嚴重重症，減低咗你入院嘅機會，同埋減低死亡風險。 過由你做決定。 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我是你的后辈。时间是这个的两点就嚟 准备 去到好啦，两点十一分啦。 好嘢！ 跟住之后天气， 而家嘅天气啊，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77%。 今日咧就准备咗个题目嘅应景嘅题目，两只字。受伤啊！ 而家眼角啊，阿一嗰度咧就有个伤痕，已经好咗好多噶啦。 系，比起星期四、星期三晚整亲，星期四朝头早咧系相对地叫做好翻好多嘅。 因为星期三嗰一日夜晚系嘛，定系你星期四俾我一日 星期三晚。 突然之間有一下咧，我收到阿一嘅 message， 平時我哋就討論一下啲工作嘢啊、安排嗰啲咁樣啦。跟住嗰日啊，喺呢個星期四下晝4:30，佢影預咗自己半邊面。send 咗相过嚟，跟住我第一下，我系问佢：哇，咩事啊，肥仔？因为佢嘅眼咧肿晒。我第一下其实有谂过系咪要拍嘢、啊，因为你最近你知道你个角色噶啦， 即系最近有一两套电影有份参与啦， 拍片下噶嘛，你做嗰个有飞机啊嘛，咁会俾人打嘛？咁我以为啊，又有嘢拍咁样样啦，咁因为你个样子都交足气噶，面无表情啊，好似喺个化妆间度影，佢话啊。而家香港電影嘅化妝幾逼真喎，睇下睇落去啊有 feel 喎咁樣，跟住咁但我都問咩事啦，你見我個 emoji 係笑住㗎、 啊 哦，所以我係有懷疑過唔係你真 的，我以為係拍嘢， 係啊有 feel 係拍嘢嚟嘅，點知你又覆咗跌咗落草叢。 系，因为有一日唔小心就饮大咗些少，就扑亲，就整亲咗块面啦，系啦，咁啊解释完啦，OK， 系啦，人生都冇几可系去到呢个地步嘅。 我想追问一下嘅啫，你当下知唔知自己都严重，即系叫 唔知噶，唔知噶，我系第二朝瞓醒临。冲凉嘅时候咯， 即系照到镜， 即系瞓醒冲凉嘅时候，哇！ 我突然之间好痛， 系啦，跟住再照镜，哦，咁应该系寻晚真系跌亲啦，因为我都分唔清自己系真跌亲定假跌亲嘅，系啦，即系你需知道去到一个嘅迷离状态啊，简直好似迷离庄园咁迷离啊， 真亦假时假亦真， 系分唔到啦，分唔到啦，教不清楚啦。 但系以外有冇试过重伤咧？ 其实细个，其实咧应该话。我由细到大咧都经常有唔同嘅伤嘅，即系大家以为好容易发生意外嘅地方咧，我反而冇几可伤过。但系啲估唔到会发生意外嘅地方咧，就整亲过啦。例如啦， 例如踢波咁样啦，踢波其实都几容易受伤㗎嘛。即係我啲 friend 可能咬柴咁样，即係可能着对唔啱嘅 boot， 咁跟住就扭亲隻脚。咁亦都有啲 friend 可能同我一样系打龙门嘅，咁佢又督鱼蛋督得几劲。咁亦都有啲可能系拉伤大髀，然后可能要唞半年啊，或者至一年咁样。即系经常你尤其是而家出咗嚟做嘢咧，咁你要 call 人踢波，大家都话啊整亲上个礼拜，早两日踢波整亲嚟唔到咁样。 个半月板 系啦，即系好多好多呢啲嘢，有时啊你半月板系再严重啲噶嘛。即系当你半月板整亲嘅时候，系极其严重一件事，系会影响你之后嘅运动能力噶嘛。OK。好，其实踢波嚟讲呢，我真係冇几可整亲嘅。我唯一一次相对地严重就係督鱼蛋嘅啫。 手指囉，係咪 手指，但係我都唔係督鱼蛋喎。 踢咗落去嘛。 我係俾个阿叔一嘢窝咗落个手指公嗰度，然后肿咗个大拇指，右手大拇指，咁就肿咗至一粒鸡乒乓波咁大。即係下面呢、這个肉位呢，即係手指公下面嗰个肉位呢，肿咗至成个乒乓波咁。呢、這个係唯一一次手指整亲。但一般我哋做龙门咧，其实系督鱼蛋居多，但我嗰次 technical 唔系督鱼蛋，系俾人踢亲啦。跟另外一次咧，就系、是、又系冲出去扑波嘅时候咧，有个阿叔咧，佢刹唔切掣，然后咧就成个人砸咗落我度，然后就令到我屈亲个脚腕啫。但我谂我都系过零一日两日，我就已经冇事啦。咁当然你嗰啲咩瘀伤啊，即系成日嗰啲你扑落地下，尤其是我踢石地啦，扑落地下可能瘀伤咗成个月嗰啲都经常出现嘅，系啦，嗰啲偶然都会有嘅。第二就系踩单车啦，即系以前喺中大踩单车， 经典事迹撞 啊，系撞校巴啦。嗰阵时成个膊头系有段时间拎唔起个膊头啦，因为呢个位系个肩位，即系你锁骨位后边嗰个肩位咧，系成忽肉冇咗啦，然后啲手指又系冇嗰啲肉啦，即系呢啲位我系经常会整亲嘅。嗰阵时我记得我块面都系好似而家咁样噶，系嗨咗落蹦校巴嗰度，所以系。都有拆损嘅情况喺个，即系拆损嘅伤痕喺块面上面嘅。咁但系我手上面咧，你见到我咪就有两笪啦嘅。 系 一笪咧，其实就系嗰阵时就系、是、俾个单车撞，俾个校巴撞，唔系，其实系我撞落校巴 ，sorry 啊，系我撞落校巴，成忽肉冇咗啦。另外呢、這个，我俾三次机会你，究竟我系点样整亲嘅咧？嗱，我形容俾大家睇，佢而家咧就喺嗰个虎口位上少少。一个好似一粒 圆形咁， 圆形嘅 哦，你细个煲腊腊亲， 细个唔系煲腊腊亲， 但系腊亲 系腊亲， 我估系整剧场嗰啲腊亲嗰啲 哦，腊鸡腊鸡唔系， 仲有咩可以腊亲啊？生日蛋糕唔会啊，火鸡 唔系火鸡，同埋我细个唔煲腊，亦都大家唔可以煲腊，煲腊系犯法嘅， 系咩啊？ 系去装香嘅时候，嗰支香上面嗰粒嘢，因为咧，我记得有一年咧，我系翻咗去内地嗰啲打照啊。咁嗰年嘅打照咧，即系我好似我唔记得有提过嘅，六十年一次咁样啦。咁所以咧，需知道啊，我嫲喺条村嗰度系有啲江湖地位啊。咁所以咧，小弟一家人咧系可以嗰啲好似夏威夷咁样，即系今年大家冇得睇啦，即系同心抗疫，齐打疫苗系咪先？冇得睇夏威夷装头柱 香啊！ 但小弟当时啊喺条村嗰度，虽然不是村长，即系村长当然系要先行先啦，但你都系头嗰两三家人嚟嘅，系啦。咁同埋你可以睇到嗰个叫咩咧？江湖地位可以点睇咧？就系嗰支香嘅粗度啊！嗰支香嘅粗度系。你平时啲白板 marker 咁粗啊？ 哦， 你平时如果你可能去一般嘅庙宇睇嘅话咧，佢咪就系好似 右身咯， 筷都冇筷子咁粗添嘛，冇筷子咁粗添嘛，可能系你条插电线咁长咁粗啦，系咪？差唔多，再幼多些少啊，嗰只系白板笔咁粗， 嗰啲拜神切烧猪嗰啲， 系啦， 碌粗嗰啲， 系啦。咁但系通常嗰啲系一人一个团体一支咋嘛，即或者一个团体三支，你烧猪插住嗰三支咋嘛。sorry， 一家人一人有三支。 哇，村长个碌系咪都系咁？ 村长再大啲嘅，村长嗰啲有写埋字添嘅，即系咩国泰民安啊，风调雨顺咁样啦。咁但系我嗰啲系你摆个蜡烛嗰度要嗰啲香你系摆蜡烛嗰度，你起码摆分零两分钟佢先先烧得着。好啦，咁嗰次去装香啦，非常之诚心啦，蜡亲。佢就係上面嗰啲太勁啊！因為一般我哋可能平時裝香嗰啲咧，咁其實滴落嚟、滴得落嚟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凍咗啦。 係。 咁但係我嗰次由於太大嚿啊，佢滴落嚟嗰下咧，哇！ 辣到隻手係起咗個水泡，然後呢個水泡就一直存咗喺呢個位置咯。 係咯，因為而家你變咗拉流咗喺度冇咯， 變咗達拉流喺度，係啦。咁其實然後小弟喺個手上面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大大小小嘅拉啦，例如以前細個嘅時候係翻內地啦，你需知道內地嘅醫療系統咧有樣嘢佢哋好中意使用嘅。 系咩啊？ 吊盐水、 哦， 打葡萄糖啊嘛，佢哋系 系啊， 系啊，佢任何事都打葡萄糖嘅。我嗰次伤风感冒打咗十几支葡萄糖，佢直情系你嗱，因为咧有医院呢样嘢啦。咁我哋喺香港一系去医院，一系去私家诊所啦。咁佢哋有啲叫上门服务嘅。即係嗰個私家診所嘅醫生咧，就上嚟你屋企，因為地方比較大啊，佢、哦、可能上嚟，或者佢哋個概念係小區咁樣噶嘛，咁可能每個小區，即係例如麗港城係一個小區， 就是、一個負責 咁個負責嘅下邊有個診所係特許經營，咁佢嗰個就會上門咁樣就幫你睇啦，直情喺屋企同我吊嗰啲葡萄糖水，所以吊到我隻手咧。全部都是針窿嚟嘅，就是有一次翻去系疯狂地肠胃炎咗个几两个月，就系咁打针咁样嘅。所以 我手上面或者我全身其实都冇忽好肉噶啦。 系咯，你嗰啲嘅原因系好唔同噶，即系譬如仲有你个最经典即系坑爆玻璃嗰、那个嗰啲， 哦系系嗰啲唔小心整爆玻璃啊，又得啦咁样啦。咁但系我而家最大嘅嗰、那个嗰、那个叫做问题系咩咧？即系痛咧，而家就唔系好痛噶啦。咁但系咧，就系、是、我拉我都有下担心啊！即虽知道小弟啊， 唔系完全靠一揾食，但系都要见样。 我想进攻呢个电影市场噶嘛，成为幕前嘅一份子。 都唔系啊，可能嗰啲角色啱你咧，以后唔使化落去咧， 唔使化， 直接连起。 跟住之后，但系我有担心过，但系更加担心系咩咧？就系、是、农历新年将至啦嘛，系咪先？下星期二就系年初一啦。 初一啦， 去拜年嘅时候点样解释咧？哦，饮大咗两杯，即系咁有啲尴尬噶嘛、哦。再加上，即系我一个颇为迷信嘅人啊嘛。新年破相啊， 哦、 好似唔系咁好。 哦，唔系嘅，同啲亲戚讲咯，上年运滞啊，希望新一年好啲啦，俾多封利、啊。 我想知道啊，即系新年破相系咪代表即系新一年嗰个运程啊？系咪唔系咁好啊？定系点样咧？ 但你上一年年尾啊嘛，不过你大过年啊， 系啊， 大 过 年噶。 所以咧，我呢两三日我好少。即系其实我平时都照镜嘅，但我呢几日咧系疯狂地照咯，即系一冲凉啊或者去厕所咧就控埋去睇，啊个愈合程度5%，哦又多咗5%，即系我哋打机嗰啲 HP， 哦加翻啲加翻啲回紧啦回紧，即系今日好明显系冇咁肿嘅，因为礼拜四嗰日系有啲痛嘅，但系我今日系直情系揿落去唔痛啦，但系红都唔系好红嘅，而且开始啲焦开始甩落嚟，所以有望啊年初二啊全上。俾人睇， 可以睇 我全相， 唔想睇啊， 唔系睇我破相，睇我全相。 好啊， 我哋喺度同大家拜个早年， 同埋呼吁大家， 千祈唔好饮咁多，唔好饮咁多酒，饮咁多酒对身体唔好嘅。 OK，physically 啊，真系 真系唔好啊。我决定要转歌，年尾播呢一首歌俾大家。大家可以多啲慰问一下我，痛啊！ 灯光也暗了，音乐低声了，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窗外阴天了，人是无聊了，我的心开始想。受伤了。 是你变了，是你变了。灯光熄灭了，音乐静止了，地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受伤了，我的心真的受伤了。 是一种高深莫测的事物，它还会不断地演变，同一个字在不同的文化、时间、地方出现都会有不同的意思。语言呢还会进化的，即使是一字一词微小的改动，就会有全新意思的诞生。所以这里就是教你最新成语的成语好鬼狼之 阿阿波成 与博士一。 博士一，博士一，牛年来到最后一个星期了，对上的牛年我过得好苦啊，有没有什么成语可以形容到啊？ 这个时候你可以用如牛负重，是形容生活困苦，就好像牛孭着重的东西这样。来自于佛说四十二章经，夫为道者如牛负重，恒心励中。 哦，明白了博士一。那如果来到二十一世纪的话，如牛负重又可以变成怎样呢？ 啊，你这条问题问得真是好，今集就一于教你如牛负重的最新用法啦。阿阿波胜，在现今这个社会，除了牛之外，很多东西都负荷得很劲的。例如你看插头插着这么多东西，你就可以指住佢嗌火牛负重。当然啦，因为佢系过电嘅，佢系火牛负电又得。除此之外，你行过公园，见到啲小动物好阴功，你就可以指住佢嗌蜗牛负重，因为嗰啲系蜗牛嚟嘅。 咁但系有冇一啲再贴身嘅例子可以应用到喺我哋生活上面呢？ 咁你究竟今年最辛苦嘅係咩呀？ 我今年最辛苦呀，食咗好多嘢，肥咗好多呀。咁我係咪可以话我今年真係如牛负重呀？ 咁就要睇你食得啲咩最多啦。例如呢，如果你食得最多嘅係打边炉，咁就可以用肥牛负重，又或者滑牛负重亦得得咗。再唔係食早餐食得多嘅，就係、是、蛋牛负重，飲得奶多嘅乳牛负重。当然啦，你有钱啲嘅就係、是、和牛负重啦。 博士一，你讲得真係啱啊，我食和牛呢都食唔少，即係食穷我啦，餐餐都係我俾。咁呢个情况系咪都可以叫做如牛负重啊？ 嗱，由于你食和牛，所以系和牛负债。到你要还钱嘅时候，就系和牛付款。不过咧，呢啲都系叫自己攞嚟嘅，所以最尾就系要和牛负债啦。嗱，如果你食到啊，穷到你啲仔女都唔要你啊，就係、是、和牛负离子啦。

let's b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My Only One 作曲 Sebastian Obando Giraldo Andres Munira Fernando Toban 作词小说主唱郑中基 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 一口气作曲 Tonic 作词萧庆峰行仔 at Tonic 主唱 Tonic 一口气一 旋转 with me 作曲 Serini 杨通作词 Serini 主唱 Serini 给我热情我可以放弃步走终日亡命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二月十三号，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幼宇，你会送一句咩金句俾阿一呢？ 我会叫佢放下，因为佢一直攞住佢前女友嘅水樽，我就忍唔住叫佢放下。我是幼宇，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你的嘉宾有张幼宇的，幼宇你好。 Hi, 你好啊。 之前呢在一些不同的可能电视节目啊等等都会见到你啦，咁之前可能参加过选美比赛啊，跟住电视的一些真人秀的比赛啦。咁其实而家你自己即系嘅工作啊会涉猎到嘅嘢有啲咩呢？ 其实呢我由细到大呢都系好鍾意戏剧嘅。因为我妈咪其实是一个粤剧演员。 哦。从 小浸淫喺。 Auntie 你好 ,Auntie 你好。有冇兴趣做访问啊 ?Auntie 你好。 是敬声 ,Auntie 你好 ,Auntie 你好。 是就是从小浸淫喺个剧场嗰度，所以其实是想走向演员嘅。咁但是我自己同妈咪唔同嘅就是我妈咪就好鍾意 stage 啦，即系同观众好直接嘅交流，但其实我自己都好鍾意 screen 嘅嘢。就好想入行啊，系啦，跟住就参加咗好多选美啊、选秀啊，就系想啊搏个机会啊，就想入行咁样咯。咁未来咧都会其实想即系行演员嘅，咁但系因为咧我多人认识，我喺全民造星呢个节目嗰度多人认识啦。咁全民造星呢个舞台咧，其实系唔 flavor。演员嘅，咁就系 for 歌手或者 dancer， 咁咁其实演戏呢一 part 其实你好难出你系演员嘅 character， 咁咁啱我跳舞又几好睇，真系好睇，咁啲人就会 focus 咗喺我跳舞嗰度，就未必知道系演员啦，呢个咧。是真的 哦， 睇下啦。 我想知白舞嗰啲即系粤剧嘅细胞有冇遗传到去你身上？ 我覺得有的，有陣時候我同我媽食飯嘅時候都幾 dramatic 的。 會攞把關刀出嚟， 你切牛肉， 即係話服務生叮，即係會有嗰啲咁樣神嗰啲咩， 即係嗰啲手啊嗰啲會咁樣喐嘅， 即係會可能。即是自然就会发生，因为成日浸淫在那个环境里面。 有没有说即经常在那些劇团或者那个舞台后面有听到鬼故那些？因为我成日认住粤剧剧。 是有的有的。我有一次很小的时候，我想应该是八岁到我走入去一个化妆间，那时候是没有人的。接着我就照到块镜，然后我就 見到鏡入面嘅自己化咗個粵劇嘅妝。 哦呀， 係真嘅呢個。但係嗰陣時好細個，我係冇咩，我冇咩未有感覺，我唔知道發生咩事。 哈哈， 跟住我就會覺得點解我化咗個妝咯？ 咁有冇同阿媽咪講啊？ 我就當時一見到佢咧，我就講俾佢知，跟住就唔好喺度講住。 哦，即系都已经知噶咯，呢啲应该佢哋都 系啊。其实好难冇，我觉得剧场 大个仲有冇遇到噶？ 我会 feel 到嘅，但我好难去见到一个形态咯。但我系唔惊嘅，因为我只系觉得佢只系唔同形态嘅生物咯。我唔搞佢，佢就唔会搞我咯。 哦，头先 lobby 等有冇 feel 到啲咩？ 冇嘅，你隔篱好似有啊。 佢将 小朋友唔好搞哥哥。 佢将啲朋友讲到似肺炎咁样，都系另外一种形态嘅生物嚟嘅。大家保持卫生就 OK 嘅啦， 勤洗手啊，系啦，唔好乱咁摸啲嘢就 OK 噶啦。 冇事啊，冇事。 第一印象。 第一部分咧，先嚟第一印象，咁我哋第一次见鱿鱼啦。咁啊，俾你估呢样嘢， 系啊，新一年嘅第二个访问系嘛？ 系啊， 第二个访问就俾你估下一样嘢啊。旧年2021年啊，我同波胜边个混滞啲咧？ 混滞啲啊？ 因为我哋两个自己都互相知道对方嘅一啲嘢嘅，即系例如今日屙唔屙得出啊，食咗几多饭啊，了解到呢个地步，所以我哋都有个定论，究竟旧年边个系混滞啲嘅？ 一定系阿仁。 哦，佢有啲感应嘅，因为 个原因系 个小朋友去咗你度，因为 首先咧，我唔知道咧，我可唔可以同观众透露咧，佢而家用紧嘅水樽系前女朋友嘅， 哦， 呢个已经系个 sign 嚟噶啦，即系你放唔低嗰段感情咧，你先会 keep 住佢嘅物品嘅，咁，所以 唔系千祈唔好咁讲，因为我有新女朋友啦，我只系纯粹懒得买个新嘅， 一个节俭少少嘅人。 唔得嘅，嗱，你仲要饮，你个嘴咧掂嗰个水樽嘅时候咧，你系 feel 紧前女朋友嘅嗰个温度， 个嘴唇啊嘛， 所以我觉得咧就， 我就 feel 到你呢度水机嘅温度嘅。 即使佢揭咗，佢而家已经有新女朋友都好，都冇改变到你呢个谂法嘅。 有新女朋友唔代表你可以放低前一个噶。 哇！我呢一集一定会俾我女朋友听。 有新女朋友唔代表你好运咗嘅，你应该咁一个。唔代表换一条命嘅咁样，好啦，所以你最后嘅决定咧系阿一上年混滞啲嘅， 系 好，我哋嘅共识真正嘅答案咧 系啱嘅， 啱嘅， 真系同感情有关嘅。 其一啦，其一啦，同埋系个人迷失方向啦，有段时间系总之每一日都唔知道自己做紧啲咩咯。即系你翻工放工之后就去饮饱吃醉到六七点。跟住再瞓四五个钟，再去翻工，再饮饱吃醉到六七点咁样咯。 好有意义啊！你用尽晒人生嘅每一分每一秒。 系啊，但每一日都喺屋企楼下呕咯。 因为总之你饮杯吃醉之前，你有翻工有斗人。 系啊，有翻工嘅，系啦，我勤力翻工嘅都系。 有翻工啊嘛， 因为唔翻工冇得饮饱吃醉嘛。 咁而家 OK 嘛？心情？ 哦，好好多，好好多，系啦，系啊。 我而家访问阿一啦，俾我 系可以啊，访问啦。你啲咩想知关于呢个肥仔？第一次见佢。 点解分手啊？ 唔系，其实我哋都仲有第二条问题嘅。 点解冇补充啊？ 冇补充啊！技术性激到，冇补充。我好耐冇试过咁样喺擂台上面俾人揿住嚟打， 要 on air 做得好。 系啊，我哋讲下第二条。 第二条问题，你问埋第二条。 咁你觉得你嚟紧呢一年边个会好运啲啊？即系都系感觉嚟嘅。 我阿波食。 哦，都系我好运啲吓。 系。 有冇特别嘅原因噶？ 因为咧，我觉得人咧笑嘅时候咧，如果呢度有少少纹咧，我觉得系一个好运嘅象征嚟噶。 哦，即系眼 尾嗰啲纹 尾， 即系代表你开心，成日笑，咁成日笑就系会吸引到一啲好嘢咯。 哦， 而家我觉得你系笑喺呢，即系你个口嘅肌肉隔篱， 笑肉不笑 就系呢种啦。哦， 唔紧要，明嘅。 你会延续上年嗰样嘢。 但你有冇觉得自己呢几年嘅运程，或者其实本身个人有冇觉得系信呢啲嘢啊，唔信呢啲嘢，或者觉得有冇话边方面比较好运呢？ 我自己觉得我系算信嘅，可能我本身个人都知足咯。跟如果我要同一啲真系好劲嘅人，即系近排人气急升得好犀利嘅人比较，咁我当年系即系争好远啦。咁但系其实我 feel 到我已经越嚟越接近我想做嘅嘢咯。 即系由细到大，我望住我妈咪做剧场做演员，咁其实我而家都喺剧场做紧演员啦、 嗯。 其实我已经系行紧落去，所以其实我唔会话好急。哎呀，我要好似边个边个咁啊，我就唔会咁急咯，慢慢嚟咯。 但你自己系信呢方面嘅嘢，系有冇话即系睇开啊 ，check 开啊， 星座生肖 睇开啊，定系点噶？ 我自己都几信占星星座呢啲嘅。 哦，你系咩星座啊？ 我系天蝎座。 哦，可以唔可以乱得罪噶？ 系啊，记住你啊。 我系天平咯、 啊。天平座、啊 哎。我想知道你认识嘅天平座嘅男仔系？ 天平座表面系好好先生，但系里边其实系有啲阴暗面嘅。 啊 想了解一下嘅，我都想了解你今日面。 咁天蝎嘅女孩子又系你自己觉得？ 我觉得天蝎座系有一种塞图嘅性感嘅。 哦， 哇，你好敷衍喎、 啊！冇冇冇冇 哦，好彩佢望住你咗嗰下，如果唔系就落嚟我度就我好敷衍啊！ 波士咩星座啊？ 啊，人马啦。 人马 啊？咦，开心翻喎！呢个声系， 我觉得人马系几惨噶。 哦，点解嘅？点解？点解？ 因为人马座佢有种不羁同潇洒， 系， 所以我觉得佢哋做嘢系乐观啲嘅、哦，即系有啲唔开心嘅嘢就好快就 let go 咯。 系。 系啊，不过天秤座咧，我觉得系因为我之前有男朋友，前男朋友都系天秤座，咁所以咧，我可能对你就会有多啲意见， 对你有意见啊，对你个星座。 系啊， 咁有冇话发现咩星座夹你，咩星座男仔夹你嘅？应该 我找唔到特别夹，但系我系惊处女座嘅男仔咯。 嗯 嗯， 你哋都 feel 到啊嘛？ 我知處女座是怎樣的， 是知道知道性格的， 就是他會很 規定你咯， 比較挑剔咯， 是、啊、 他的規矩是沒有規矩的嘛，因為 他規矩我，但是不規矩他自己， 類似啦， 那我就會覺得、啊、很難相處、啊、 哦，他也有經驗、 啊、 你處女座他很了解處女座的女仔， 你前 沒有沒有 咁我话去揾另一半嘅时候，会唔会都即系都会啊睇下对方咩星座，会有左右到你决定嘅咧？ 我会如果对佢有兴趣嘅话咧，我就会去睇下佢咩星座，然之后对症下药。 哦，我都有用过呢招、啊， 你啲 friend 嚟噶， 系啊，呢招几有用噶、啊， 有用噶， 系啊，同埋可以 check 到对方究竟对你有冇意思噶嘛？ 诶 ，feel 到， 系啊，即系例如原来天蝎座中意你系会咁样咁样咁样，咁你咪对翻啊，系、哦， 咁、天蝎座如果女仔啦对对方有意思，系会有啲咩嘅表征？ 哇，其实我自己个人咧，我有时我系好想扮冇嘢，但我系忍唔到噶，即系我会忍唔住会成日望住佢啦，好想同佢倾偈啦，即系喐啲无意就黐埋佢啦，即 系 总之食饭咧，即系你扮冇嘢咁样顺位入，但其实你已经夹， 全部人都知啊， 谂定好边个位系坐正佢隔篱嘅， 系，即系拍咗拖之后嘅天蝎座啦。又會是怎樣呢？ 我覺得天蠍座是真的挺重視另外一半的心情咯、以前小過的我呢是很容易在個感情中迷失了自己，即很在乎對方開心還是不開心，但是不記得了 care 自己究竟開不開心、 嗯 啊、即對方經常發脾氣、啊、還是怎樣呢，你會覺得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夠好呢，會有一點這樣轉牛角尖咯，我的天蠍座。但長大了就會覺得要爱人之前爱自己咯，真系好老土，但系真嘅、 我想知道除咗即系呢个星座之外，嗰啲咩生肖啊、流年有冇都睇过下嗰啲？ 生肖我冇研究，流年都会睇下咯，但系因为我前几年都睇过，好唔准嘅，错晒啊！你明唔明啊？错到我记得咧，我嗰阵时咧参加全民造星之前啊，咁样咧都仲未有宣传啦，跟住咧我就偷听到啲风声咧，就话喂做星生好似做女仔、啊，又有机会咁啊传出嚟嘅。嗰阵时都未知，大众都未知，嗰阵时我仲拍紧拖，跟住咧我就同我男朋友讲话，哇唔知咧会。唔会玩到咧，跟住我就去算啦，睇流年啦，跟住嗰个人就话：，唉，一定玩唔到噶啦，个节目因为疫情一定去唔到啊。跟住咧佢话：，诶，但系你同你男朋友咧应该会天长地久会结婚。跟住点不知我玩完节目之后再分埋手， 完全系调翻转就分手嘅。 人生就系咁样啦， 所以就唔信流年啦。之后就女神大揭秘。 即系就想由与你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秘密啊！我喺屋企其实好麻甩咯， 嗯， 即系我表面好女仔，但其实里面系好麻甩，好麻甩。即系我喺屋企系会最中意嘅就系动起只脚，跟住饮住杯啤酒，食个公仔面睇周星驰啊！ 等先，你动起只脚系动喺 sofa 床定系 饭台啊？ 我系会动喺个 sofa 度咯，好 relax 噶。即是真的成个男人咁咯，即是我爸妈会觉得哇我生女型生仔啊，但我个样子就是很 Q 咁样，你明白啊？跟住我中意嘅嘢又中意打拳啊，即系我中意啲好仔嘅嘢咯，我里面嘅我系争少少勾埋我肚腩噶啦。 男朋友面前呢 一开头会扮下嘢嘅，但系后屘咧只脚咧就会慢慢 越嚟越升起啦， 由翘脚淑女嘅慢慢咁拉高， 然后开始捽埋啲脚尖， 有嗰啲不求人喺度拗啊捽啊咁。今日你喺屋企嘅衣着会系点样样嘅？通常 都系着嗰啲好似嗰啲男装嗰啲咁嘅 boxer 嗰啲咁嘅嘢咯，真系同男仔嗰啲款系一样 的。有上面系棉质 T 恤咁样。 系啊，懒懒地、妹妹地咁样嗰种咧，绝对唔系大家想象嗰种会着住嗰啲女仔会着嗰啲好靓嗰啲睡衣咁。 哦， 我唔系喎，着嗰啲好靓嘅睡衣，你再做呢个动作，个违和感会再大啲啊！ 即系你着啱啱嗰啲咧，都 make sense， 即系衬花套嘛。 但如果你幻想着 lace 絲質嘅人，凍起只腳，然後飲住啤酒同埋食公仔面， 照拗肚， 再拗肚，你會覺得再違和咁大啲。 好性感啦，你會覺得佢。 有啲喜劇喺裏邊啊，呢個。 但係男仔見到女朋友咁樣咧，咪拗頭又會。 我想看去到什麼地步咯，即如果你去 到， 唔係我真係幻想緊， 認真諗緊， 我幻想緊個畫面，因為。即系睇去到咩地步嘅，我觉得。即系如果你真系会对一世，咁你都会接受到呢样嘢噶啦。 即系你系言下之意，你系 我 OK 嘅 ，OK 嘅，因为我而家嗰个都系会类似咁嘅动作嘅、哦，即系佢就真系摊喺 sofa， 然后翘起只脚咯，然后就喺度摊喺 sofa， 然后托住个头摊喺 sofa， 翘起只脚，然后捽下脚趾咁样。然后就系唔好再讲啦，再讲我惊冇命。咁我觉得 OK 嘅件事系啦，咁所以我觉得系接受到麻甩嘅。 但系上节目嘅时候，我系好女咁样，跟住翻到屋企，你唔会觉得好正嘅一种冲突嘅美感？ 又唔可以用正嚟形容， 冲突系几正嘅，但系美感就一回事啦。 即系呢种冲突又唔等于一定系好正嘅，叫做系有冲突存在嘅。咁诶，最女仔你觉得自己做嘅系咪即系通常系上镜嘅时候嘅嗰个女仔？叫追女仔嘅， 都未必嘅，即系可能喺男朋友面前，即系我可能嗰一下佢做嗰啲，即系假设佢跳舞跳一只舞，跟住好有型咁样，我就会，即系会有啲女人味出嚟咯，好想揽住佢啊，好崇拜佢啊，就会有啲女仔咁嘅感觉咯。 我有一个情景题，咁假设你见到一个好 man 嘅男仔。佢翻到屋企系比较叫做 小鸟依人， 小鸟依人啲嘢会嗲嘅，又或者佢见到曱甴会哎呀咁样， 哎呀惊啊， 系啦，咁你会点咧？ 我觉得几 Q 嘅，但我想象唔到一个肌肉嘅男仔咧，即系佢发出嗰啲嗰啲声咧，我应该会。有啲睇佢唔起嘅， 即系呢种反差就未必系 冲突嘅美感，你觉得好正咩？ 其实都 Q 嘅，都 Q 嘅，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拍戏嘅时候啦，我同嗰个男即系嗰个对手啦，咁啊倾偈啦，咁嗰阵时都觉得佢几 man 嘅，跟住咧远处咧就有只曱甴咁样好快速咁样行过嚟，跟住但系其实都有啲距离嘅，我就话有曱甴啊，跟住佢系尖叫啦。跟住匿有后边咯，跟住我就话：哇，你咁样嘅，跟住佢可能第一下反应咧，佢控制唔到自己，跟住佢就唔好意思，翻嚟 系啦。呢种嘅冲突感即系 cute 啦，但系如果你另一半系咁样，你 O 唔 OK 咧？ 我一开头觉得几 cute 嘅，但系到后屘就唉都会觉得 cute 嘅 。你系中意咩类型嘅男仔啊？ 我特别中意一啲。阳光噶啦，即系我唔系好中意忧郁小生，艺术家嗰种我就麻麻地，我中意阳光户外运动啊，中意玩啊，幽默啊嘅人咯。 哦，咦，咪即系我呢啲咯？ 系啊系啊，就系嗰啲系。 系啊，你系啊，你系阳光嘅人， 阳光嗰啲系不过小运动咁解啫。 外表咧，外表有冇话喜欢咩类型？ 我特别中意戴眼睛嘅人。 唔怪之今日攻击我啦。 唔係，我唔係攻擊你， 因為你眼細啊。 我成日覺得咧，因為眼係呃唔到人嘅，咁大眼睛比較容易睇得出佢係咪一個善思牙嘅人。 哦， 細眼咧好似睇唔到佢， 遮住曬睇唔到嘛。 會唔會係我 bias 咧？我唔知啊，即係我咁樣睇落去就覺得大眼睛會吸引啲咯。 你覺得我好人定壞人啊？ 好，梗系好啦！ 即刻有答案，知道晒。 心理龙爪手。 啊，跟住我哋有个心理测验又要玩嘅，以下有四个选择，你揀一个你最顶唔顺嘅天气。 嗯 ，A 咧就系、是、落住雨，阴天落住雨嗰种嘅天气啦。B 咧就系嗰啲干燥好闷热嘅天气，C 就系晴空万里嘅天气，同埋 D 咧好多乌云，就未去到落雨，即系好阴天嘅啫，纯粹系。四种你最唔中意系边一种天气咧？ 咁我最唔中意乌云， 即系 D for dog 嗰个。 系啊 ，dog、嗯、 有冇特别原因？ 我自己一定是很中意阳光普照噶啦，咁你话闷热都 OK 嘅，唔紧要嘅。我覺得落雨都好，因為咧烏雲個感覺，哇！要落唔落，要落唔落，即係你一係就冷一聲落雨咧，係就唔好落。即係你咁，我唔知道你想點啦，我就係咯， 唔知點拉扯。 係啊，頂唔順種曖昧嘅感覺。 好、 嗯、係啊， 喺你揀度阿一咧 A 啊， 係落住雨嘅。 係啊，我好唔得落雨啊。即係如果冇嘢做啊，喺屋企沤住屋企嘛，即係我陰天我都可以出去行街、出去行山啊嘛， 係 即係個景冇咁靚，或者個景係另外一款景嚟噶嘛， 嗯、 即係雲景係另外一款景嚟噶嘛，萬里無雲又係另外一款景嚟噶嘛，即係我起碼有嘢做，但係落雨真係沤喺屋企咯，跟住翻到嚟又要整濕對鞋，又拎把遮出去，唉好麻煩啦，都係唔出街，咁又沤喺屋企咯，所以我都係揀 A 啊。 嗯， 我都系拣 A 嘅，因为烦啊，即系啲嘢湿晒啦， 湿 晒，跟住之后嗰种天气，个人湿湿立立咧，好唔舒服，同埋好冇精神嘅，即系四种里边我系 A 多啲嘅，系啦，咁所以我同阿一咧就系拣 A 啦，即系落雨嘅天气啦，咁有雨就系拣咗 dog， 即系乌云密布嘅，咁但系究竟呢四个选择又代表啲咩咧？我哋下 part 翻嚟就会揭晓啦。 话我没有深度，话我大脑乱构造。麻烦男人天生都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躁，抛弃他我给我最大忠告。独喺猫山呼出气概，拔掉大卡通得个爱，时间控制最自在，赶走滋生障碍。But if I misbehave, you just say it's okay, I'm yours, babe。够倾慕，话我未够大尺度，喜欢追索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做，抛弃他我的写意就到，独享升本不需竞赛，不补装出丑先最爱，情绪爆炸也自在，欣赏种种意外，见到妈这个我非一般的一般，他配得上我。无法被爱的事，没有被 有卫兰的 Little Miss Janice 啊，先听一次新闻报道。 护和促进世界和平和繁荣的积极力量。美国是否相信中国的发展将会惠及所有国家和美国人民，提供更多商机和就业机会？天气方面，一道冷锋已经在广东内陆形成，并逐渐向南移动，预料在今晚至到明早横过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北风，晚间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明日天气转冷，除夕和农历新年假期仍然较为寒冷，有几阵雨，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因为近住平石村的慢线有意外，现在大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的慢线有意外，龙尾星河名居。另外在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近住隧道入口的中慢线有意外，现在西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元芳。就是西隧港岛方向近住隧道入口的中慢线有意外，龙尾元芳。其他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喇沙利道。再提提大家，在花墟一带有临时交通安排，直至到年初一的早上八点，在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和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之间的太子道西之路仍然都是会封闭，经过请留意分现场的改道指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咧，而家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龙尾喺果栏。其他嘅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九龙湾嘅宏开道因为爆水管，宏开道去神怡道方向介乎林福街至到常月道嘅唯一行车线系封闭。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规管分间单位租赁的新法例已经生效，受规管租赁的租期为两年，租客有权获得续租一次，续租租金加幅不可以高过差饷物业估价处相关租金指数的变动，上限为 10%。 业主不可以滥收费用，以及必须提交租赁通知书。查询请致电 2150-8303。 有时听到人说下巴兜兜到及牙，究竟是什么来呢？ 就是下排牙的牙槽骨呢伸得太长了，长过上面，讲嘢就受影响啦，食嘢都有影响。牙齿呢正常的咬合呢应该是上排牙冚住下排牙。 对。 及牙呢就是上排牙呢是下排牙的里面的。 要知道多啲关于牙齿的问题，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下午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招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幼宇，你会送一句咩金句俾波城呢？ 我会觉得佢继续努力就得啦，因为佢已经好幸运啦。唔知点解我 sense 到你嘅气场已经系好幸运，好 positive。我系幼宇，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善你啲后援会继续有犹豫喺度嘅。咁我哋玩一个心理测验，重复一次啦，就系、是、以下四个嘅天气咧，你最顶唔顺系边一种呢 ？A 就系落住雨嘅 ，B 咧就系干燥好闷热 ，C 就系晴空万里，同埋 D 咧就系乌云密布嘅。咁我同阿一就拣咗 A 啦，咁犹豫就拣咗 Dog 嘅。 嗯， 咁我哋就讲下究竟我哋拣咗嘅 choice 咧系代表啲咩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揀咗 boy， 乾燥闷热天气嘅朋友，代表你内心最讨厌嘅呢就係喧闹啦。因为乾燥闷热嘅天气呢会直接暴露咗你嘅情绪，你会觉得心烦意乱，跟住个人就会变得好浮躁。偏偏呢你又好唔鍾意呢种感觉喎，你嘅性格都係偏向安静嘅，所以就会渴望稳定舒适嘅环境啦。揀咗 C，晴空万里天气嘅朋友，代表你内心最讨厌嘅系落差感。因为咁好嘅天气你都顶唔顺呢，代表你系有一种好独特嘅心理风格嘅。见到出面嘅世界咁好，而反观自己嘅处境呢就会显得好差啦，就会形成心理上嘅一种落差。咁今日好似阿一同波胜咁揀咗 A， 落雨湿湿嘅天气，又或者好似右雨咁揀咗 Dog， 乌云密布嘅天气，又反映紧你内心最讨厌嘅系啲咩呢？ 心理龙爪手， 因为呢一个心理测验就系讲紧你内心好唔好排斥嘅、好厌恶嘅嘢系啲乜嘢？咁、我哋拣 A， 即系话落住雨嘅咧，话我哋内心最讨厌嘅系寂寞呢样嘢。系啦， 好似中喎，系咪？你个 我系我系噶，我系我系好怕寂寞，但系佢唔系咯， 但我唔系噶， 佢唔系噶，佢 OK 一个人噶，佢 好都 系 啊， 我系我系好唔得自己一个人噶，即系如果我得自己一个人，我会系我点都要揾个人陪咯，即系我就算落去街边揾啲唔识嘅阿叔踢波，然后倾偈食饭咯，咁当然你去到个球场几次就开始认得，咁啊多咗一班 friend 啦。都有呢啲情况出现嘅，但系我系好唔得一个人嘅，即系就算我嗰日约唔到人，我都唔可以自己喺个屋企咯，即系我都要落去球场嗰度望住啲阿叔踢波，就算嗰日冇人理我都好，我都有啲人喺隔篱，我听到人哋讲嘢都系，即系我唔得嘅，即系例如我去旅行，我要听收音机咯，我唔可以听歌咯，因为听收音机好似有人同佢讲紧嘢啊嘛，系啦，所以我好怕自己一个人嘅。 喂，如果嗰啲节目咧，最后咧话，今日节目系咁多啦，拜拜，你会唔会拜拜咁样噶？ 哦，咁又唔会，咁我又未到呢个地步嘅。 寂寞到咁啊！ 未。 咁你咪唔可以接受单身咯？ 哦，系啊，我好快噶， 我识佢咁耐都冇试过单身嘅。 佢识我咁耐，好似冇咩点见过我单身。 喺呢方面佢唔系混滞咯，所以 行运嘅， 呢方面佢 O K 嘅，运 气好好。今晚啫，托赖朋友俾面， 朋友俾面啊嘛，啲朋友俾面咪同你一齐咯，系嘛？咁啊，第一个就我哋揀 A 嘅人啦，最憎嘅就系寂寞啦。咁但系好似犹豫咁样揀 Dog 啦， 好紧张。 就话你内心最讨厌嘅嘢咧，就压抑啦。 压抑啊？ 系啊，即系讨厌压抑，即系话你个人咧好热情主动啦，你所有嘢你唔中意收埋，唔中意系啦，即系你啲嘢你就会攞出嚟讲啦。 佢啱啱都系用呢个原因揀呢个 choice，即系啲嘢系又落雨。唔好喺度屈住屈住咁样啦嘛， 系啊，好准啊呢、這个。 我想知道你系接受唔到暧昧定系？ 我接受唔到暧昧啊，即系啊系，唔系啊唔系，即系你唔好咁样，咁样好猛啊。 OK， 假设有个男仔今日识咗你啦，咁就开始可能一两个礼拜后开始追求你， 系， 咁你又对佢有 feel， 但佢又迟迟唔表白，咁你会？ 会忍唔住嘅，大佬。嗱，假设咧，佢系都系中意睇戏，咪话约佢睇戏，我想睇戏啊，咁啊，即系睇戏时候借啲耳黐埋啲佢咯。 哦， 即系一定会话俾佢听咧，你绝对有呢个机会，你嚟啦，即系俾个位你入啊。即系系啊，有时佢可能惊啊，惊被拒绝咧，即系但系你要释放一个信号，就系、是、我唔会拒绝你噶，嚟啦。 但系对于一啲人马座嘅人嚟讲，佢系中意崇尚自由嘅话，佢系唔想咁快个名分束缚住。咁你又如何处理呢？ 哦， 即系佢知道自己系 有机会嘅， 得噶。不过好似唔使咁快嘅，玩多阵先。 我会制造啲危机感俾佢咯。 哦，即系例如话，我今日得闲约咗第二个男仔啊，即系嗰啲嗰种。 即係可能放風話，喂阿邊個邊個約我去邊度喎？我好似幾好玩喎，都去下先咁樣咯。 哦， 即係俾危機佢。 我呢招又自動入馬座啊，入馬座唔大得噶。一大之後咧，就哎 ，sorry， 對唔住，我錯，對唔住。 入馬座驚咩啊？ 人馬座咧係唔中意俾人管啦。 嗯。 咁但係如果完全唔管咧，又唔得嘅，即係不能有極端啊。 哦， 系啦，所以我曾經有女朋友好叻嘅，即係有一個女朋友就管我管得好勁，咁我就會，你越管我，我就越唔順應你嘅意見，即係譬如可能要成日報到喺邊度，佢成日取悦我，反而唔講嘅。咁、有一個女朋友好叻嘅，佢就完全問我喺邊咧，我就會自動 book 話曬俾佢聽噶啦。 啊， 係啦，即係你唔管我，我就會做翻我自己嗰個節奏噶啦。 袋落袋先呢、這個真係攻略嚟噶喎。 人馬座就係咁樣嘅， 咁你係唔會死做表白嗰個嘅？ 表白啊，其实我都好明显噶啦，只不过讲出口啦，即系，唔好意思啊，我都要少少面嘅，我都咁明显咯，俾啲面你得唔得啊？ 但系苏花嘅，即系例如以前嘅一啲经历，其实都冇好少咁拖，定系真系有男仔系会拖嘅？ 一拖我就冇噶啦， 嗯， 即系冇系直情甩嘅， 即系我都唔会再同佢纠缠咯。 哦， 因为我唔系嗰啲好中意。玩的人、即是我喜欢、享受生活啦，然后遇到喜欢的人就会好好地跟他一起。如果他中间呢即是摆棋不定，我就会觉得这个人其实就算一起了都信过，因为你连一个这样的决定都落不到的时候，我也都不相信你是做到东西的人。 哦，是啊，那你会不会是那些一认定了就会很想快点结婚那些？咁唔好再拖啦，唔好嘥时间拍拖啦。 喂，听日接睇 啦， 我哋 唔会，即系结婚呢样嘢咧。我有个人生嘅格言咧，就系、是、有啲人话点样先ready 结婚咧？喺我眼中就系你有能力离婚，你就可以结婚。因为我觉得人生有好多嘢你都系 expect 唔到嘅，即系你点都要系爱咗自己先，你要有能力，即系可能终有一日你唔知道佢会发生咩状况噶嘛，咁你都要有能力 take care 你自己，你先可以步入一段婚姻。 咁如果有个人同你讲话咧，我只要同呢个人结婚，我就有能力离婚咧，因为我可以分到佢身家。咁如果系咁， 呢个你嘅格言、 戰格言啊，呢个叫做。 我觉得你系有商业头脑咯，我觉得你。 我本身同佢结婚之前冇乜能力可以离婚啊，但系结完之后就有啦，咁啊。 OK 喎，呢个。 但系有冇话自己个 planning 系即系会唔会话即系结婚生仔嗰啲有冇咩谂法嘅？ 冇啊，我成日觉得我人生好多嘢都系一念之间嘅啫，即系我呢下觉得系，跟住有时一 flip 咗哦就轉咗噶啦，咁所以我都係順住個 flow， 即係可能我三十歲地爭想，又或者我地爭唔想，咁有啲嘢其實整定咗，你唔覺咩？ 你就最體驗到關於命運嘅嘢啦。 佢下下開到咁大，我今日好容易俾佢寄信刺激到，我都要三思先再出聲，因為真係整定啊呢個賽果。 女神實驗。 嚟到情景題啦，咁啊，幼宇本身應該一月尾啦，就有一個演出嘅，咁但系而家嘅疫症嘅狀況，咁呢一個演出亦都可能會改期啦。咁但系咪之前一段時間都不斷忙住排練啊，準備呢個演出咁啊？ Be honest 咧，呢段時間都遇到好多壓力，即系因為而家呢個狀態咧，咁我都明白疫情啦，所以有佢嘅規矩啦，咁防疫當然係第一啦。但系而家個狀態咧，係好似有個男仔同我講話。我用分手的前提跟你拍拖啊，即是我现在的状态是不知道要不要认真啊这样的感觉啦。但是我现在调整了个人的心态之后呢，我会觉得都整定了，那我就 keep on going， 很认真地进行每一次的排练咯。所以看看命运几时要我做我就做咯。 可不可以讲一下个故事大概是关于。 其实这个故事呢是表面上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是实质里面呢又是很多人性欲望探索的一些故事来的。那简单讲一讲啦，那就是一个女仔啦，那她是有一些童年很惨的经历啦，那就必须要去艺妓屋那里打工。那之后呢她对人生啦对人呢是已经没有信任，已经很绝望想寻死的一个状态。那然之后呢她就遇到一个男仔呢就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那就改变了他的一些看法咁样咯，人生观咁样咯。 咁我哋呢个情景题亦都按住呢一个故事咧去， 哦系，因为听到呢个故仔，再加上一入到嚟， 有一句说话是令到我想问呢条题目嘅，因为我哋一入到嚟嘅时候咧，咁就我哋讲起我哋自己今日嘅工作，因为录音时间都差唔多夜晚十一点几嘅，咁跟住就讲起啊今日嘅工作好攰啊成啊，咁跟住之后又遇就话诶、哎、加油，即系佢有个好正能量嘅 feel 喺入边嘅，咁所以就想问一下，假设如果你呢一刻见到有个人系准备做傻事，你会俾一样嘢佢，你要俾咩佢？ 可能我揽住佢咯。我成日覺得身體啊，即係嗰個 energy 係最重要噶啦。即係有時咧，我最驚聽到啲人講咧，即係誒唔好唔開心啦，唔好喊啦，喊係解決唔到問題嘅。即係我係喊嗰個咧，我就想即係舉起某隻手指嘅。即係我覺得 你 個語氣 都好好，平時聽都冇咁衰。你啱啱加上咗個語氣，覺得都幾嚇人憎喎。原來呢句嘢 好嚇人憎噶。好难听啊！ 搞咁多嘢做咩啊？ 整定嘅，系啊。咁我只系会想用一种话俾佢听一个 support 咯。可能我真系唔知道你经历紧啲咩嘅，你可能真系好痛苦，我都唔会话哎呀你要起身啊，企起身，唔会。我就系想揽住你，话俾佢听你做得好好咯。 我想知道你本身个人都系正能量，定系工作需要，或者本身嗰、那个？ 我唔係，我覺得我係悲觀底噶。 嗯， 咁我以前細細個係好悲觀啦。咁我譬如跳舞啦，跟住準備咗一隻舞，跟住譬如一分鐘嘅，可能去到第三十秒嘅時候，我甩咗一個動作，我就會好嬲我自己，我覺得我做得好差。跟住之後嗰三十秒我都會 hea 跳咯，因為我會覺得我已經做咗一個差嘅表現啦，即係唔容許自己錯嘅感覺啦。跟住咧，我對未來咧都會有一種。唉，都未必得噶啦，未必得噶啦咁样。咁但系咧，到后屘我就训练咗一个方法，就系我将我自己嘅集中力放喺当下咯。 嗯， 即系唔好去理其他嘢。总之我而家做访问，我就做访问。 嗯， 唔好理呢个访问会之后会点样，啲人点睇我咁样，唔理，咁就做好访问。跟住譬如跳舞错咗 ，it's okay， 咁就当下嗰三十秒系乜嘢，我就继续 keep on going。跟住我发觉。即系人生所有嘅幸福咧，全部都系发生喺当下。 多谢主持大师嘅， 我唔教你、啊， 游园大师。但系呢个转捩点有冇话系有 几时变， 令到你识咁谂，定系发生咗啲咩？ 我都系慢慢揾到噶，因为以前真系太辛苦啦，我都想揾一个方法令自己放松啲，即系啲人去揼骨啊，啲人去咩，咁我就揾一个，有咩方法可以令我自己放松啲咧？咁、 哦、 我就 在当下嘅， 我在当下。 我问一个比较匿名啲嘅情景题， 嚟 ，假设你男朋友激亲你迟到，咁你发脾气，佢行过嚟同你拍你一拍你膊头，嘿。活在当下，我都嚟咗啦， 系 做咩仲要嬲啫？我珍惜之后嘅， 我真系好乞人憎喎， 嬲唔嬲？嬲唔嬲呢个？ 嬲咩啊？ 嬲咩啊？ 哇！你女朋友真系， 又你教我活在当下，唔好俾过去错嘅嘢去纠结。我都嚟咗啦，唔好嬲，我哋继续拍拖。 哇！你真系好乞人憎， 又或者再 我真系搏你唔到啊！而家。 或者再大啲，唔偷食都偷食咗啦，活在当下。你得唔得？ 你明点解佢可以唔抌一啲嘢咧？ 哇！我而家拳头揸得好实啊！你听到呢啲嘢就忍唔住啊！你又喺我隔篱，你小心啲啊！ 你要知道佢被你技术性激到咗一下，佢而家一路揾紧位想同你一比一， 揾个位激到我。 一个天平仲要清翻平， 即唔系你个活，应该话呢条问题嘅出现系你个活在当下去到边个位啊？ 嗯， 即唔系下下我用活在当下就过咗噶嘛？ 嗯， 即总系有啲问题要解决，或者有啲要改善。 嗯， 有冇话去到边个位？你自己有冇条线或者成？ 都会嘅，即系如果你话譬如佢偷食啊咁样，咁我就。首先我不会被情绪去影响咗我啊你点解会咁对我噶你知我对你几好呢啲情绪性问题就先放一边我就会諗下其实佢偷食会唔会都出自于即係我同佢之间可能都有啲问题 嗯 即係我成日觉得两个人呢一起嘅话呢你俾一个第三者冲击入嚟呢本身个感情个基础都未必真係好稳固嘅、 嗯、 我成日觉得我会先审视咗囉咁如果係真係我同佢之间嘅问题咁就 focus 喺我同佢之间嘅问题解决咗先、嗯、如果解决咗咁其实偷食嗰个唔係呢段感情嘅重点囉、 哦、 我就有机会係可以再 let go 嘅咁但如果发现其实佢已经唔爱我啦咁 咁其實都冇關係咯。 哦，所以你嘅活在當下係檢視呢一刻之間嘅關係啊。 係啊，係。 哦，所以偷唔偷食係冇所謂嘅。 係，呢個唔係結論喎。 重點乜嘢偷食嘅話？ 係咯。 恭喜思揚。 訪問最後呢，我們就準備了禮物送給猶豫的，你開的題目就是療愈。 是啊， 本身有沒有想過 會是什麼呢？ 什麼出現呢？ 療愈啊，之前有些人不是很流行那些按即按掣啊、哦、那些這樣的機器啊，是就是療愈的，但我覺得你們應該是有創意一點的，應該不會送一些那麼沒創意的東西的。不是就是啊嘛， 不過只不過我們曾經用過這些而已。這些出現過無數次。 就是 我是啊， 是嘛， 我拎了出來先， 我直接拎 了出來。不是啊，咦， 都說你不要那麼高期望啊。 不是啊，不要這些啊。 那個就是這陣子很興啊，因為早排去拍電視劇的時候呢，是見到一班細路哥，因為當中有啲小演員啦，個個都喜歡玩呢個撳撳撳撳撳撳撳，唔知撳嚟做乜啦。咁當然後尾知道佢有個玩法，其實佢唔係俾你齋撳，即係唔係 pop 紙咁嘅用途嘅。佢咧其實係一個計數嘅遊戲嚟嘅。 哦，真係㗎？ 係啦，佢要計，例如可能你每個人可以最多撳一粒，最少撳一粒，最多撳四粒，邊個撳到最尾嗰粒就輸。 嗯， 所以你就係一個計數嘅遊戲，即係可能三個人一齊撳。咁边个揿到最尾个就输，其实呢个系一个计数嘅游戏， 一啲都唔放松，开口中啊你。 好啦，多谢你。唉， 唔系嘅，有时有啲嘢你要比较过先知好定唔好嘅。可能我嗰日仲细过佢咧，你又唔知啊。 你而家个样好尴尬，俾我督爆咗之后。 冇尴尬，我唔系送呢一样， 佢太高期望啫， 所以一早都话唔好有咁高嘅期望。 点解知系两块呢个？ 我呢个咧，呢、這个疗愈咧。是純粹一個 physically 咧，俾你可以即係休息一下、舒服一下嘅啫、嗯。因為知道始終你 蒸汽面膜啊， 唔係面膜，今次又唔玩呢、這個 蒸汽眼膜， 送咗太多啦。呢、這、一個咧擺喺條頸度嘅， 呢、哦這個我中意呢個啊， 呢、這個都係等你瞓得好啲。我哋發現好似面膜， 佢就係全身買曬㗎啦，即係佢由眼膜啦、面膜啦、頸膜啦、腳膜同埋手膜，佢都買過㗎啦。 因為我覺得嗱，依、這、一個咧未買過擺喺頸度，因為我真係覺得呢、這、一個我就係見到都已經覺得舒服啦，即係熱地貼喺嗰個後背呢度位置咧，咁你即係每日即係出去排練完咩都好攰。敷一敷，哇，舒舒服服瞓个好觉，我觉得呢个真系好紧要，呢啲系疗愈啊， 好中意啊， 唔紧要，唔紧要噶啦，好合理啊呢个，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冇乜嘢我今日， 嗱呢个波波都 OK 嘅， 系嘛，都 OK 噶啦 ，OK 啊，唔使唔使， 活在当下，當下 我哋呢度好残酷嘅呢、這个世界，系啊， 活在当下， 唔需要呵返啊， 我觉得你好似需要练啲喎，而家呢个状态， 我活在当下咗， 好嬲佢啊。 今日最代到落台嘅一句嘢，活在当下，新一年大家对住呢一句啊！今日两份礼物，如果你要拣一份赢，你会拣边份？ 呢、這个啦，卜卜啦， 唔系啊嘛，活在当下， 你可怜佢， 诚实面对自己， 诚实面对， 诚实， 唔好可怜佢。 唔系，其实而家练几嘢又觉得几正嘅，你知唔知啊？即系有啲嘢咧，你以为好似好渣咁，但系而家攞上手又觉得唔错。 一念之间呢个就 系、是、一念之间，一念之 间，一念之间活在当下。 系啊， 大家快啲将今集重温，再抄翻啲金句出嚟。 呢、這个女人 整定嘅，好多嘢都系整定嘅，好似快餐店啲包都系整定嘅。 系啊，啱啊。 估你唔到， 冇嘢， 好啦，我冇嘢讲啦，好啦，送客啦，我哋，等我哋有余啊，谢谢你， 多谢 ，thank you。 上，不需揭发真相，跌着会有幻象。 听过有啊，朱志张曼芝嘅新派头歌叫《一样》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消息指，葵涌村新增大约17宗新冠病毒初步阳性个案。围封多日的影葵楼和下葵楼朝早解封，有持阴性证明离开的居民仍然担心大厦内有感染风险，佩戴两个外科口罩。又说农历新年会减少和亲友接触。当局在下葵楼和影葵楼分别检查579个和951个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未发现有人未进行强制检测。疫苗接种计划下的14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将在下星期一至到星期三休息，除了两间设于私家医院的接种中心将在农历年初四，即是下星期五恢复接种服务之外，其余12间接种中心将会提前在农历年初三，即是下星期四起提供服务，俾更多市民尽早接种新冠疫苗。2019年国庆日，屯门大会堂外发生冲突，3个男子被控非法集结和暴动等4罪，他哋否认控罪。经审讯之后，首被告叶浩轩在区域法院被裁定所有罪名成立，需要还押至到2月22日，等法庭索取背景报告之后判刑，其余两人脱罪。区域法院暂委法官高伟雄说，警方驱散的时候拘捕几人，之后示威者施袭，警方退回大会堂的时候被投掷水樽、雨伞等的杂物。首被告冲向警方之前处于袭击警员的示威者之中，必然知悉自己正身处暴动现场，裁定他有参与暴动。他舉起長形棍狀物體快速衝向警方，唯一和無可抗拒的推論是他有意圖襲警，而他被捕的時候管有2支噴漆，考慮到之前有人曾經使用黑色噴漆塗鴉燈飾牌坊，裁定他有意圖損壞財產。至於其餘2个被告，法官說沒有證據顯示他們在被捕之前的去向和作為，亦都不能夠肯定有沒有使用背囊內的物品，裁定两个人参与非法集结脱罪。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说，俄罗斯将血液和其他医疗设备运到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的部队，准备在出现军事行动的时候治疗伤员。美国总统拜登说，近期将会派遣少量美军到东欧和北约成员国境内应对俄乌紧张局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说，俄罗斯在接壤乌克兰边境部署10万兵力，规模是冷战以来最大，警告如果俄罗斯发动进攻将会造成可怕后果和重大伤亡。防长奥斯丁强调，美国致力协助乌克兰自卫，包括提供武器，但重申仍然可以透过外交手段解决危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西方应该避免引起恐慌，不断强调即将爆发战争会导致乌克兰损失。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北风，晚间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有一两阵微雨。展望听日天气转冷，除夕和农历新年假期仍然较为寒冷，有几阵雨，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龍翔道天橋去觀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線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車龍有大消息，現在大交通都是比較繁忙，龍尾在蒲崗村道。另外西區海底隧道去港島方向較早前近隧道入口中慢線的意外亦都已經清場，一帶的交通回復正常。其他隧道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新鴻基中心，三四線去北角跑馬地方向比較車多，車龍排到演藝學院。告士打道西行過海的龍尾在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荔灣仔，龍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龍尾佛光街橋底。另外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口嘅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喇沙利道。另外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公主道桥面。之后提提大家啦，为咗改善西贡福民路嘅交通情况咧，喺福民路有特别嘅交通安排，直至到晚上八点钟，除咗专利巴士、公共小巴同埋的士之外，所有嘅车辆咧都系禁止由福民路东行，或者系由惠民路左转进入福民路嘅。一带有改道嘅安排，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以被判监、罚款同埋停牌。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致明日的舞作曲林家谦，作词 Oscar， 主唱陈奕迅。二人份作曲 Olaf Linskov、 Josephine Glamour、 Misha Yip， 作词林宝，主唱叶巧林。基本恋爱套路作曲何雁诗、柯新峰，作词 Oscar， 主唱何雁诗。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新年二台为你全家打打气。 昨晚 B 分半夜扭计，我好眼瞓啊。 唔紧要，精神。 仲要啱啱电脑轻埋机。 唔紧要，精神。新一年最紧要精精神神。 好，新一年我要抖擞精神，威猛过人。 周末有情人，祝大家新一年龙马精神，万事胜意，恭喜恭喜。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同你一家健健康康迎新岁。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社区论坛劇场之两代之间。 听嫲嫲话，好好跟同爸爸倾下偈，最后一次啊。 他们是 CIBS 制作单位香港影视劇团。 身下在这里捉起。 外展上面我们不鼓励一个强迫的对话。我们希望所有的需要都是由他们开始的。 他是 CIBS 制作人外展主任 Candice。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嚟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喺度啊，提一提大家一样嘢啊，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消息。 咩啊？ 因为啱啱喺直播室入边咧，我哋见到一位同事啊，佢嘅名字叫做啊黄天恩小朋友。 等等 等等，大家记得一阵间要密切留意七点钟到六点钟嘅原来是这样的啦。 七点到六点啊？ 七点到六点咯。 七点到六点， 唔系1700至1800， 五点到六点。 sorry， 我睇错咗，1700系1700至1800嘅，原来是这样的。 五点到六点， 系啦，五点到六点， 系呢个原来是这样的，好辛苦啊，制作 系啊， 佢啱啱走搞老嘢， 啱啱同我哋讲佢究竟剪咗几耐啊，用心良苦啊，简直系即刻想播首歌啊，用心良苦啊，你说你。 石油头，辛苦啊，辛苦啊，感谢啊，多谢啊。 除此之外啊， 仲有咩要听？ 仲可以留意一阵间四点至五点嘅超 B 终身美嚟嘅。 Yeah， yeah。好啦，仲有一个可以留意嘅，留意我哋推介啊。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啊，去一啲影片平台嗰度睇车 cam。咁啊，呢啲车 cam 片咧，短短地十零二十廿秒，可能有一条啦，或者长嘅可能十分钟都会有一条。咁十分钟嗰啲咧，通常都有啲合辑嚟嘅，例如会将一啲可能专门系 cut 线嘅司机。就会摆埋喺同一条片入面啦，又或者一啲系唔遵守交通規則嘅又摆埋一齐啦，又或者一啲交通意外又会剪埋一齐嘅。咁当然啦，睇呢啲车 cam 片其中一个目的就系警惕自己啊，马路如虎口啊，无论你系作为呢个行人又好啦，又或者系作为呢个嘅驾驶者都好啦，都注意呢个礼让啦，正所谓安全驾驶啊。保持呢个安全嘅车速系非常之重要嘅，又或者好似我咁冇车牌嘅，作为行人嚟讲咧，都系要遵守呢个交通道路規則嘅，咁样先至安全噶嘛。所以今个星期咧，就提一提大家睇呢啲片，学到嘢，警惕到自己，过一个安全嘅虎年好吗？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我而家先醒起嗰句添， 咩啊？ 想睇老虎啊？佢动物园 啦，呢个 API 系几深入民心噶， 同埋喺马路上面，唔知咩唔系第一安全先系第一， 系啊， 李维斯 有成功，有成龙大哥嗰、那个使出真功夫，方为大师傅，仲有一个嘅，仲有一个嘅， 马路唔系打游戏机嘅地方。 系咩？我唔记得呢、 這 个。 呢个新啲嘅啦， 我呢个新啲嘅。我记得另外嗰个系咩嘅？有个有个阿伯过马路，横过马路，跟住之后，佢老婆就话：，唔好再乱跑啦！我赛跑冠军嚟噶嘛，几廿年前就赛跑冠军，你唔谂下自己，都谂下个孙啦、啊。 我记得啊， 系见唔到孙仔， 走去饮茶啦。 为咗孙仔，我以后都唔敢做啦。不过我最中意嘅都系黑勤嗰、那个。睇老虎， 睇、老虎， 梗系动物园啦。听电台，梗系听二台啦。 同埋明仔嘅爸爸，明仔嘅爸爸都系交通意外。 得啊，明仔爸爸，系啊，仲有听二台，梗系听后援会啦。 其实呢一批都几出色 嘅，系、有啲政府嘅宣传嘅嗰啲广告啊，录音带都做得几好嘅。 老婆系时候去执下啦。 你讲咩啊？好啦，今日唔系讲呢样嘢，今日系想讲呢啲车 cam 片噶，尤其是呢两日咧，好似寻日好似出咗一条噶，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啊， 就是有个人留低咗， 跌咗棺材出嚟。我见到啊， 有网民留言，你跌咗个阿爸。唔系，但应该唔系嘅，因为理论上咧，如果睇翻嗰个车 cam 啲网民嘅估计咧，就应该系未有先人喺入边嘅，因为佢如果有先人喺入边 ，suppose 佢啲家属会喺度噶嘛，但你见到落车嘅时候系得司机。咁估計可能係準備去個途中嘅啫，咁有睇嗰條片就係見到一架靈車，咁然後就去紅綠燈之後開車之後咧停低開車之後就跌咗副棺材出嚟，咁然後後邊啲車就塞住咗喺度，咁呢啲車 cam 片咧其實就係小弟咧呢排翻工嘅時候咧。 食捻揾灵感啊！ 唔系食捻柱啊，食捻柱咧，咁有时你会开唔同嘅片睇啦，即系有时可能你开 N 字头个嗰个影片平台睇啊，或者有时开 Y 字头，咁你可能睇啲咩都会睇嘅，即系有啲人会选择煲剧，有啲人会选择睇电影啦。咁但系我之前都提过，你要因应自己嘅食饭时间，你会食几耐嘢，同埋你估计嗰个胃口，同埋你唔可以睇啲太有连续性嘅嘢噶嘛。即系例如我开套。Star War 嚟睇， 搞唔掂啊！ 两个钟嘅， 食法国大餐咯， 都搞唔掂啦，系咪先？所以咧，我就开咗个车 cam 片嚟睇啦。咁我一开始睇嗰啲车 cam 片咧，系先睇啲有趣嘅车 cam 片嘅，即系例如系我见过有一个系无啦啦会喺马路中间有一个工程做，但系佢冇任何围板嘅， 系 佢无啦啦有个头怼咗出嚟咁样咯。即系呢啲比较叫做冇发生意外啊，即系题外话未发生意外，先系一啲古灵精怪嘅道路上面出现嘅情况，咁啊睇下笑咗先，跟住开始咧就慢慢对车 cam 片有兴趣，就转入去睇啦，然后发现好多，因为其实我系唔识揸车嘅，咁但系基本嘅一啲道路规矩系知嘅，即系例如唔可以冲红灯。 基本啦， 呢个基本啦，唔可以cut上白线啦，系咪先？跟住就虚线、白线系一边可以过，一边唔可以过噶嘛？ 系 系，即系你要睇翻个方位啦。 系， 应该系咁样啦，系咪？你有车牌 啱啊，啱啊， 系啊。跟住双黄线唔可以停车啦。 系 系啦，即系我暂时知嘅咁多。 都够啦，呢啲都够啦。 啲基本嘢，其实你睇呢啲片咧，已经好基本噶啦，足够到。咁然后你再睇啦，即系例如道路上面你会见到某类型嘅车款咧。是容易啲出事啲嘅，即係例如某啲職業咁樣，哇例如佢比較爭客啊、搶路啊，喺度攝嚟攝去啊，咁你見到嗰啲係險象環生啲嘅，即係當然你唔會即題外話，你好似係咪早一個月某一架電車喺元朗定唔知邊度咪衝咗落個行人路嘅，咁嗰個就相對地好喺 touch 咗嗰次個人命傷亡唔係太嚴重啦。咁但係呢啲片係比較震撼啲，咁唔係講到呢啲比較震撼嘅意外片或者之前大報道嗰、那個，而係一啲日常生活你見到邊啲係盲位嘅位啊。即係因為有時咧，你作為行人咧，其實你都係要留意馬路上面發生嘅事情嘅。我例如早兩日見到一條片咧，係喺大報道佢轉彎。而个司机怀疑系一时冇留神咧，佢系直铲上，唔知要转弯啊，咁佢就直去啦，就铲上咗 行人路嗰度， 系啦，咁佢铲上行人路之后咧，前面嗰两个行山人士避唔到咧，系俾佢撞到嘅，所以其实我觉得睇呢啲片咧，或者好似我踩单车咁咧，你系大概知道边啲系盲位，边啲系嗰啲叫做危险位，你自己系要避开嘅， 交通黑点啊， 系啦系啊， 因为啊仲有。因为咧，其实我有少少怕睇嘅，因为老实讲，通常你摆得上去都系有啲好夸张嘅画面，例如 唔系噶，我本身都以为系噶， 系 其实touch wood 啦，我觉得好彩地唔系下下都系大嘅交通意外嘅，即系大嘅交通意外。调翻转嚟讲，其实新闻一定一早报咗， 一有 而且嗰条片一定喺 Facebook， 你嗰日下昼过多一个钟就已经咩都有得睇啦。 因为通常啲人 send 出嚟睇呢啲咯。 但我系话上网睇翻啲咧，真系你睇翻啲驾驶态度嘅问题啊，cut 线啊、争位啊，或者有啲人打尖啊，即系例如有啲人咧，明明嗰条高速公路转咗系出口嘅，咁大家咪排队出咯，系咪先？慢慢驶过去排队出咯。佢唔系噶，佢到最啄嗰位 cut 埋双白线。打尖打晒灯转入去咁样，亦都有呢啲人噶。 系， 咁我就开始睇完之后，我就开始理解阿凌子维嘅燥底咯。 因为佢真系实在揸车嗰个嘛。跟住咧，我因为我后屘睇得多系咩咧？就系、是。 香港好似有一個朋友佢係整片嘅，佢好鍾意將車 cam 片然後改歌詞呢。 哦，郎少。 啊，郎少，因為我就會睇佢嗰啲嘅。跟住佢有陣時可能講某啲品牌嗰啲車嗰啲司機，佢就會唔知會分啲性格，好似凌霄爺成日都講啦。咁佢就糅合咗落啲歌度咧，就 OK 嘅。 係， 即係就冇咁 hardcore 啦。 哦，係。 我之前一路睇，我唔係好似你咁上網揾嗰啲可能合輯嘅，而係即係大家 send 出啲 group 度嘅時候，真係比較大意外嗰啲就會啦。即係除咗或者新聞大家會講咯，即係譬如啱啱你講嗰個棺材跌咗出嚟，早一兩個禮拜係有一架名牌跑车天雨路滑之后佢直路跟住成架凌空都撞落条柱道咁样有一条咁嘅片啦。咁嗰啲其实睇到都 我知边个。 你知边条。跟住嗰两个即係司机同埋副驾驶位嗰个其实好安全系坐喺度好彩冇事啦。咁其实你见到嗰啲你会又系嗰啲险象环生囉。第一就係你即係哇，原來買貴車都有貴車嘅 重 要啦。 唔係咁呢個就係個險象環生係當然精係係嗰個留意，但係調翻轉，我覺得喺我嘅立場，因為我未有車牌嘛， 係你可以知道， 我已經知道究竟駕駛者嘅燥底位或者係一啲基本禮儀咯， 係 即係等於我踢開波嘅，我知道球場有啲咩基本禮儀，即係例如我唔係打籃球嘅，咁然後我記得早排有條片係話有個打嗰啲聯賽嘅人，咁佢喺人哋落腳落地嗰下，然後佢攝只腳埋去，咁、 哦、 然後就令到對方咬柴，咁呢啲我咪知道，哦原來係一個叫做不道德嘅行為，咁我唔係打籃球，我唔知嘛，但我知踢波邊啲係嘅。 咁你睇完你係， 例如你撞龍門，我咪知唔係。但係原來，哦，我睇完車 cam 片，我就知道佢邊啲係，邊啲唔係咯。因為我成日話咧，即係有時即係嗰個係個態，有時即係揸車真係個態度問題噶嘛。好啦，咁你態度即係禮讓啊，保持三秒距離啊，定唔知保持幾多秒嘅距離？咁呢啲係啲基本嘅準則或者基本嘅駕駛態度啦。但係有時我係唔知道，哦原來咁樣係唔得㗎， 嗯， 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唔係揸開車，你唔知咁樣唔得。即係例如你唔知道，哦原來唔可以咁樣 cut 過去嘅，哦原來係 suppose 係細路要讓小 讓 大路嘅。咁你唔知嘛？又或者你唔知咩叫打尖嘛？你就係睇完呢啲片之後，你開始識得知道咩叫打尖。再加上咧，而家有啲片咧，仲有個過癮位嘅。即係例如假設有個車牌係叫波盛123咁樣啦，咁咧佢會喺個片嗰度咧會 hashtag 波盛123嘅，咁然後你撳 hashtag 波盛123咧，即係你就可以揾到所有同佢違例有關嘅片咯。即係因為佢哋會即係要警惕大家，例如有邊啲嘅車係叫做 危險啲嘅， 相對地個車主係比較魯莽啲嘅，咁會有啲人係做呢樣嘢，亦都會有一啲人係將條片掟去相關嘅部門，係做一啲叫做123咁去做一啲相關嘅調查工作嘅。咁、 哦、 你就係真係睇到，你可以睇到呢個人嘅駕駛態度，你話哦係，佢不嬲係咁樣嘅喎。 係 咁真係下邊有網民係留言話，佢喺嗰頭揸車見到呢架車，佢自己真係小心咗咯。 係。 即係佢，因為你認得出嘅，哦，認得出呢條係大埔公路嘅，即係例如喺北區嗰邊，哦，大埔公路，咁你以後揸大埔公路，見到個車牌，見到個車款， 你就知啦。 咁佢就真係留意咗。咁、哦、呢個係對於睇片嘅人，一啲駕駛者，佢嘅一個警惕或者小心。即係當然唔係佢錯嘅，咁但係有啲咩事起，我都要保障咗我自己先噶嘛，係咪先？即係佢犯規，但到時撞車嗰個係我 嘛， 我都唔得噶嘛。 所以你打街場有一個人，你知佢都係可能， 佢都係矛波噶啦。 咁啊，避下， 避開咯，係。雖然佢係錯，但你都為咗自己。咁另一方面就係，我有時睇呢啲片嘅時候咧，我都係會睇埋下邊嘅人留言咯。 係， 因為成日都話好睇 咩咧？ 好睇睇留言，因為個原因係佢會分析話俾你知正確嘅做法。有啲人會分析正確做法，即係例如可能撞咗車啦，究竟佢咁樣嘅做法啱唔啱咧？究竟佢咁樣洗埋一邊啱唔啱咧？又或者哦，究竟呢兩架車一個出一個打燈？咁究竟網民覺得係邊個啱邊個錯呢？因為唔係純粹係一本即係一條規矩行到尾㗎嘛。咁有唔同嘅情況，有唔同嘅 啱判斷係 啦。咁所以你咪可以睇埋網民下面嘅留言、哦，你就覺得好似有好多個凌子維喺度教緊你揸車咁樣咯。你明唔明嗰個道理啊？ 再見到有啲阿 O 嘅影子啊！嗱，我想問啦，嗱睇車 cam 片啦。你會唔會有時車幾條筋睇靈異車 cam 片？ 哦，有， 因為 Give Me Five 咪講鬼故嘅，我有時有一期我係好中意，即係又要驚又要睇咁樣咧。嗰期就睇得多啦，即係同唔止香港啊，其他地方例如日本 啊，或者美國嗰啲公路咧， 係啦，或者你唔知台東台中嗰邊嗰啲佢有嗰啲咧，我就會追嗰啲睇嘅。 我自己係中意睇 叫做比較古怪車 cam 片多啲嘅，尤其是香港你都會經常見到嘅。例如早兩日睇到一條咧，係你揸揸下車嘅時候咧，無啦啦真喺山上面有隻野豬跑咗出嚟喎。咁然後咁好彩地係咁啱 touch wood 係剎得切車，咁佢撥走咗隻野豬嘅。咁呢個咪就係你應該要保持嘅駕駛態度咯，即係你要時刻留意路面發生啲咩事去睇個情況。咁當然好彩冇事發生，咁你咪得啖笑咯。咁但係我未追到靈異位，因為靈異位咧係抱另外一個心態去睇㗎，即 係 喺個立場。即係我睇啲車輕片，我有一種係我要學習，究竟假設我真係學車啦，或者我真係駕駛啦，咁我邊啲位要留意呢？我一路睇一路學識嗰樣嘢係忍，唔好同人嘈，因為太多都係你同人爭嗰半秒或者兩秒而撞車嘅情況嘅，亦都有啲人係落嚟拍你車頭蓋啊，拍你個側鏡啦，好多呢啲嘅。咁所以就係嗰個忍個 EQ 令到我覺得睇呢啲車鏡片係訓練咗我嘅 EQ 去提升自己， 因為啊。唔好話車 cam 片啦，真實咧，你叫啲意氣用事就係，譬如我坐的士，個架車俾人砸一砸啦，跟住的士大哥著起上嚟，佢攞住自己架車去砸翻人哋。 哦，係啊， 但係你喺個車裏邊， 係都有呢啲嘅， 即係呢種狀況，嗰種意氣用事 嘅。亦都有啲係車 cam 的士司機同乘客嘅對話咯。 啊、 即係例如有一個係話，我不嬲都係咁樣行噶啦。佢話嗰條係雙白線嚟，不嬲都唔cut得你，不嬲都咁行，係人哋犯法，唔代表我去犯法。咁亦都有啲即係叫做良好 EQ 嘅的士司機，佢會即解釋啊，或者咁你有啲浪禮嘅客啊，咁亦都調翻轉，亦都有啲比較麻煩嘅的士司機同一個良好品格嘅乘客，即係兩個互嘈，你都會睇到，即係呢個車 cam 有種人生百態喺入邊，係令到我覺得啊幾好睇喎、 啊！揸的士啊，好多人生百態啊！考个车牌啊！ 考个车牌先， 定系令你唔想考车牌？ 令我想考车牌啊！其实令我有啲想考车牌，因为觉得自己熟咗啲啊嘛。但我觉得呢个态度系唔啱嘅，我应该要去考咗车牌先再睇，咁样系好啲啊！我只不过系避免自己成为一个 唔好嘅道路使用者， 唔好脾气嘅人啫，未到道路使用者嘅。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最后一集，即牛年嘅最后一集喺度咧，我哋都预祝大家咧新一年就梗系新年快乐啊，龙马精神啦，系咪先？唔使再如牛负重咁惨啦。咁但系今年大家可能都冇乜啲拜年嘅活动啊，气氛好似弱咗少少，系咪？但系唔紧要，即系我是你的后援会啊，最有 feel 噶啦。今日咧喺呢一 part 拣嚟嘅呢一首歌，系今年少有地嘅派台贺年歌。你知以前都好旺場噶嘛，有啲公司又會群星一齊唱嗰啲喜喜洋洋啊，恭喜你啊嗰啲咁。今年咧呢一首勁啦，唔使咁多人噶，佢單偷自己一個人行出嚟咧，已經夠殺噶啦。呢一首仲要改咗個非常之好嘅名，食到佢個名認一認。呢一首係咩？就係叫做《紅桃大雨喜迎春》啦。有請大雨哥出場。 听锣鼓响一遍，声声送旧年。你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绵绵。干火 你都祝啊大宇哥啊新一年啊。 啊 顺顺利利，潇潇洒洒，后援会同仁啊，都喺度祝大家拜个早年先，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仲有啲咩啊？ 记得听， 祝身美丽，祝大家， 原来是这样的，拜拜。